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正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日的晚间，玉龙陪伴各位在直播中度过呢以下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先和大家回顾啊，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先得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前天呢不好意思把年份说错了啊，2015年说成了2016年，这次不会错。今天是2015年的7月5号。我们要来说呢，1996年的7月5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世界上首只自成年体绵羊细胞选殖成功的哺乳动物在英国出生，这是啥意思呢？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在英国出生了。现在啊，这只多利羊呢早都已经死了，它呢在2003年2月14号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细胞核移植技术呢从哺乳动物成年体细胞当中培育出的新个体，也是第一只被克隆成功的哺乳动物。这是由苏格兰的研究专家的小组呢所培育的。它的移植过程啊，不能说移植过程，它的种植过程是这样的，是由呢移植母羊的乳腺细胞被摘除细胞核的卵子细胞当中呢所发育而成的。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个哺乳动物的特异性分化的细胞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这也是引发了公众对于克隆人的想象，在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是引来了争议。一只哺乳动物不需要另外一个性别，它就可以自己来产生自己的后代。多利羊呢被英国广播公司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等媒体呢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动物。关于呢这只羊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这里面可是还有文章的。因为啊，多利这只羊啊是由乳腺细胞所发育而来的，当时给它起名字呀，大家就想一想到底给这个羊起什么名字呢。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呢身材特别丰满啊，是一位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手，名字叫做 Dolly Parton， 于是就用了这位歌手的名字给多利羊起了名。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听一段这位女歌手的歌 I Remember。 刚才和各位分享了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生日，1996年7月5号到2003年2月14号，这只多利羊完成了它的整个一只羊的羊生啊，不能说人生，羊生。但是它对于呢整个的科学界而言，那这个作用可是开天辟地的作用啊。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儿。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要和各位说一个人的飞行。说到人类飞行，除了飞机，您还能想到什么呢？最近一款单人飞行喷气背包已在国内接受预订，这个形似科幻大片的单人飞行器还曾经被评为2010年度50大最佳发明，只不过当时只是个样品，而现在可以直接在网上订购了。此款单人飞行器有什么样的特点？它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普通人可以随意驾驭它吗？美军正在研发的飞行摩托是否也会影响未来的交通方式？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一个人的飞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带来的赵亮新闻深处。我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我在飞。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和飞有关系。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啊，我们在去年的某一期节目曾经呢跟大家提过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说到的是一款叫做马丁喷射包的个人飞行器。这款飞行器呢当时啊还是一个算是新闻热点，准确的来讲它是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个新的单人飞行器，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看的很多那科幻大片啊，就一个超能者吧，穿着一个类似于有着这个喷气的背包啊，这个背包呢穿在身上，这么一操作就能够飞起来了。其实早在007的电影当中就已经体现过，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啊，我今儿上某一个购物网站，竟然呢在这个购物网站当中都看到了这个背包的预定的页面，掏20000人民币就可以预定它。但是呢这个预定页面还说了，说我们最终的这个售价呢是160万人民币，这个东西呢我可以卖给你，但是能不能飞咱们国家是有相关规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卖给你，但是能不能飞这事儿我们是不管的。我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其实关于这个飞行背包能够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而最让我惊奇的是当时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个背包，现在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未来也许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交通体验。当你觉得路面的汽车让你堵得心烦意躁的时候，不妨来坐到自己的飞行喷气背包当中啊，轻轻这么一操作，降落在自己办公室的楼顶，或者直接就飞在呢自己办公室的那个窗户前面啊，大踏步的走到办公桌旁边，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酷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个人的飞行。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科普作家，我们的老朋友邱振伟，欢迎邱振伟。你好。 哎，玉龙你好，大家好。 哎，我跟各位来说的这个想象，哎，你觉得这事儿真的是一个想象还能实现呢？ 完全可以实现啊。 嗯， 从技术上讲没有任何问题。 嗯， 主要问题是交通管制到时候不仅会在地面也会在空中 啊。对，其实现在你看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聊过，如果你在比如说顺义那边首都机场附近要是玩个什么无人机啊，那是一件非常危险，不但危险且违法的事情。 对， 这么大的一个飞行背包，你要是在城市里面飞起来，最大的危险是在哪儿？ 因为在低空呢它随时会有一阵这个突发的风，这个风呢是很难预测也不可控的，所以飞行背包最大的危险就是被风一吹，你本来和楼碰不上的，一下就和楼碰上了，本来和电线能擦肩而过的，结果呢一下变成烤乳猪了。 哎呦，这听起来倒是你这么一讲还挺害怕的。那这个东西到底对于大家的交通而言，或者站在军事的角度而言，它有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吗？ 对交通而言呢，它最大的作用应该是就是短距离，比如说我有两个海上平台，然后有一个人想从这个 A 平台到 B 平台，这时候他可以用一下这东西。 嗯， 另外呢就是在山区活动的时候，这个也是这个民间的，比如说架电线电缆，或者说这个导游他们用这个， 真正部队是不会使用的、 哦、或者一些巡线的一些工作，你比如说现在在那个、 巡线工作的话，现在已经大量应用无人机了， 无人机就可以完成，不用人去了。 对啊，因为就无人机它用这个摄像头看一下我这个线是否完好就可以了。 嗯， 为什么说在军队当中没有使用的必要呢？ 因为我看一下这个飞行背包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只能飞行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总的航程最大是只有37公里。 为什么只能飞半个小时？是因为油箱太小吗？ 因为这个它的飞行原理其实和直升机或者说垂直起降飞机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用发动机或者说旋翼给它造一个向上的推动力， 嗯，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直升机它的有个这个非常大的旋翼，这个旋翼面积很大， 嗯， 所以呢只要这个发动机功率比较小它就可以飞起来， 嗯， 而这个喷气背包呢它的旋翼面积是非常小的，所以呢用的发动机功率就非常大， 嗯， 这时候你自本身就带不了多少油，你要又是油耗非常高，那你当然飞不多远了， 嗯，所以这个问题是在于这里它天生的一个缺陷。 对，这个缺陷而且对于飞行背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嗯， 实际上飞行背包这个事情呢这个早就是人类的期望，最早是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 嗯， 当时美国人带了一个火箭发动机的飞行背包出场，但是它总共只飞行了20几秒， 那 是人、 东西可是要比这个讲起来可难控制多了，那可是一个火箭的发动机啊。 那个其实还算比较好控制的了，因为毕竟这个已经是1980年代了， 嗯， 但实际上最早追求单人飞行的努力是在1950年代， 嗯， 当时美国军方搞了几款单人直升机， 嗯， 这个直升机呢是悬翼在人体的下面， 嗯， 它的操纵方向是靠这个飞行员来移动身体的重心， 哦， 如果一旦移动过来恢复不过来，然后你想 那怎么办，那就 悬翼是在人的下面的， 对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还想起最早这种飞行背包的应用是不是应该在宇航界，我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这个照片呢想必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一个宇航员他的背景是地球，他身后背了一个包，应该说他是在行走太空的时候那个包来喷出不同的气来帮他完成不同的方向， 那个是可以的。宇航员呢因为他在太空中重力为零、所以呢他要飞行的时候只要克服非常小的这个其实是惯性， 对， 因此呢他背的一个背包里边装的是压缩空气， 哦， 这个压缩空气啊才让飞行员也不能远距离飞，他就是在这个舱体的表面快速的移动一下， 嗯， 而且他身上一定是拴着一个保险锁的、 哦、 万一他远离了这个航天器啊马上就靠这个绳子把他给拽回来。 那咱再今儿再说回来，其实在部队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单兵飞行器， 有啊， 大家过去还是非常非常看好的，认为说要是单兵可以来去飞行的话那真是一件太棒的事情了。 单兵现在就可以飞行啊， 现在就可以飞行， 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可以，不过他用的那个飞行器呢叫做动力伞， 嗯， 就是身上带一个大的降落伞，然后背后呢背一个小的发动机和一个螺旋桨， 嗯， 靠这个我特种部队里边就是广泛使用， 嗯， 这个呢你用它来飞行可以飞个几十公里，甚至再远一点多带点油的话100公里也可以到。 这个可以平面起降吗？ 可以啊， 就跟飞机一样。 对，它就是在地面滑行起飞的。 那你身上背一个伞，这伞不得先有风给你吹起来吗？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伞就能够吹起来呢？ 在地面这个特种部队要出发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鼓风机帮他吹啊。 哦， 因为这毕竟特种部队他作战他的规模非常小，而且用动力伞的次数呢也不是很频繁， 嗯， 这点缺陷是可以接受的， 嗯，但是你相比较起来像他带着这么大的一个滑翔伞在飞行的话，一些比较低的地方例如说在丛林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去穿越了， 没有，他肯定要从丛林上面飞 啊， 但是呢飞行背包这个东西啊虽然它从体积上看我可以在树林之间飞， 嗯， 但是我估计这点是非常考验飞行员的这个操作能力的， 嗯， 如果搞不好的话我们见到不是一个飞行员而是这个满面红肿的大熊猫。 哎，今天这个背包我在某个就是已经大家经常去买东西的互联网站上啊， 嗯， 购物网站上我看了，网站上还真是有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页面，因为当时我是听网友在网上说、说你们去什么什么东看一下、上面已经有这个飞行奔这个喷气背包在卖，我去一看之后标价是160万人民币， 哎呦有点黑啊， 嗯，你先不说 这 个价格， 我这个国外是15万美元啊， 那你还不说国外的车呢对吧？ 啊、哦，这倒是。 来咱再接着说说这背包呢，定金是2万人民币， 嗯， 然后它里面还写着说什么我们只管卖啊不管飞啊也不管给你办执照啊。下面我看还有网友在那提问，有人追加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飞这个东西有需不需要特别的执照，我还是只要是能驾驶得了就可以。 我记着在新西兰是给他颁发了专门的用于实验飞行的执照， 哦， 就是说你在搞飞行实验的时候你可以飞，但是呢， 嗯， 你不能用于商业飞行。 嗯， 而且这个东西啊，第一它的飞行高度肯定是在低空甚至超低空， 嗯，大概是多少？ 就是150到900米之间。 哇，那也能随便飞过一栋楼了。 飞过一栋楼当然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在这个高度，这个航管部门是很难对它进行监控的， 嗯， 就是随便有栋楼是有个山什么的都可能把它挡住， 嗯， 所以呢，我们的政府部门没法对这种飞行背包进行监控， 嗯， 而且它的飞行速度相对来说在城市里也算比较快的， 能达到多少呢？ 70公里啊， 哦呦，这已经很快了， 对，所以说呢，如果是一个城市里边只有一两个人飞还好， 嗯， 如果多了，比如说有个几百人。他们不定什么时候相遇，我们总不能指望这靠飞行员的神经反应速度吧？ 对，而且你说在天上又不像在路上，这飞机也没个刹车，就这种飞行背包不像说刹车能够你立刻控制得住。 嗯， 而且即使路面上有刹车，还会有交通事故。在天上那么多人一起飞行，还真是很难说啊。所以这个话说回来，这种东西在城市当中是不太管用的。 对，所以最可能的就是在海上，在山区， 嗯， 那边地广人稀，你随便飞，反正出的事儿也是你自己。 嗯嗯，就这个看来是运用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 嗯， 但是这家公司吧，咱不提它的名字了啊。这个飞行器的名字叫做马丁飞行喷射包，是世界上的第一款商业化实用化的飞行包。这个飞行包呢，原本是在1981年的时候就有着设想和发明了。曾经呢，《时代》杂志还把它评为呢2010年50大最佳发明之一。它的载重量呢是120公斤，是有一个20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提供动力。哇，200马力！现在这个马力对于一辆汽车而言，就是大部分在路上跑的1.3啊，或者1.5、2.0的车都不见得能够达到这个马力。 嗯， 可见这个飞行喷气背包它用的这个发动机还是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 对， 而且它的耗油量的话，应该也是不少的。这就是难怪它平常。就像你说的一样，它的飞行距离是很有限的，只能是用来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 而且新西兰这个公司啊，我看了一下，它是一家私人公司。 嗯， 真要搞飞行器设计的话，它的实力是远远不如正规的航空器厂商的。 嗯， 你比如说像波音公司这种大的航空公司，如果它要开发一个单人飞行背包的话，我估计售价肯定比新西兰这个要贵得多。 嗯， 但是呢，飞行性能也会好得多。 嗯， 比如说新西兰这个飞行背包上，它雷达高度表、自动避碰。这个夜间观察，这些设备我估计它通通都没有。 嗯， 但是如果是正规大公司出的，一定会给它装上。 嗯， 因为这是保证飞行安全的必备产品。 对，所以咱今儿和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新鲜事儿啊。 嗯， 您自个儿想要买一个，虽然说那个什么网上有的卖，但是您买来之后，估计可能也没人让你飞。第二点呢，我觉得飞起来也挺可怕的，因为你的背后啊是两个那个就是往下。吹风就是鼓风的那种发动机， 嗯， 这叫什么涡扇发动机还是叫什么玩意儿？但不涡扇发动机不对啊，这个说法说错了，就是两个大风扇， 嗯， 它往下吹气，然后是由汽油发动机来给你提供动力的。你的人整个是暴露在外面的，你还得戴一个头盔，要是真的飞不好，哐当一下摔在地上，这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嗯，其实这个飞行背包最大的优点就是够酷 啊，看起来很酷，特别科幻。 对， 哎，比如说您打算去个。哎呀，我估计国内可能换个地儿都不能飞，任何一个地儿都不能飞。美国好像这方面相对而言还是宽松一点啊。 其实只要地广人稀的地方，你飞了别被人发现，哎，那也抓不着。 那不行，咱们要依法办事，说不能飞就不能飞。接下来我们来说点能飞的啊，这事儿呢是在美国。最近呢，我看到一个说法，说美国国防部呢和英国的一家公司，他们在共同研发一种多功能的飞行摩托车。 嗯， 说到飞行摩托车，我最早的印象是我当时看《星球大战》。 对， 《星球大战》里面的那个绝地武士和就是那个兵团的那些兵，有好几场戏都是在森林里面追逐，他们就骑着那个飞行摩托，哇，特别酷。 嗯， 然后呢，在那个森林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你就会看到后面很多的那些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头盔的那些士兵，砰砰砰砰砰，然后全部都撞在不同的树上，甚至被他们打下来的。就那场戏，相信给我们听节目的很多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变成现实。刚才跟大家来讲，美国军方正在和英国的一家公司呢，他们在合作开发第一种多功能的飞行摩托。这种飞行摩托啊，和直升机相比较呢，它的造价更加便宜，外形也更加坚固，也易于驾驶，并且还可以自动降落。这个事儿用起来，无论说是民用或者说军用，用起来是不是要更靠谱一点，比那飞行背包？ 比飞行背包是靠谱多了。如果飞行背包说 大概在15年内能够变成通用的商业化的东西的话， 嗯， 这个飞行器呢，如果快一点的话，5年就可以变成现实。 嗯，你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飞行背包和这个飞行摩托呢，它的作用原理是一样的，就都是产生反作用力， 对， 来把这个人或者货物给拖起来。 嗯， 但是呢，飞行摩托它的体积要大得多，所以它的旋翼直径要大得多。 嗯， 所以它的油耗就比较低。 哦， 啊，关键就是这个油耗低可以让它飞更大的距离。 嗯， 只要有了足够的载荷，有足够的飞行距离，怎么都能变成现实。 嗯， 而那个飞行背包呢，就需要发动机的进一步。这个进步过程呢，就是非常缓慢的了。 对，他刚才讲到，就是飞行背包中的200马力的发动机啊，小型化的发动机，其实已经基本上接近人类在汽油或者柴油发动机的极限了。这个发动机的小型化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 其实呢，现在军用航空器又很少用汽油机或者柴油机， 嗯， 大家用的都是这个公重比非常高的涡轮轴发动机或者涡轮螺旋、涡轮桨发动机， 嗯， 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涡轮轴发动机就是1公斤的这个发动机重量， 嗯， 可以提供7000瓦的功率， 嗯， 而换到汽油机呢，这个密度比它就小得多了，所以发动机重量就大得多。 哎，你说的这个涡轮轴和现在很多车主，大家有的那个车带 T 的那个涡喷啊，不是涡喷， 那个是 涡 轮增压 啊，对，涡轮增压，这两个东西有相近的地方吗？ 作用原理是相近的，但是呢，那个只是给发动机提供高压空气， 嗯， 这个呢是可以直接输出动力的， 哦， 所以呢，它们的功率差别也非常大， 嗯，未来有没有可能汽车有一天会用上像你说的这种涡轮的发动机？ 没有问题啊，技术上讲完全可以实现，有个坦克就用了这个类似的，那叫是燃气轮机， 嗯， 就美国的 M1 坦克，但是这种发动机的价格和维修费用，那也恐怕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就是你买得起，不见得养得起。 嗯，那比如说呢，它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空气滤芯儿 啊， 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进气量大概是柴油机能有个几十倍吧， 嗯， 所以它这对这个空气过滤的要求非常高，而我们的汽车呢又是在地面， 嗯， 那美国的 M1 坦克在海湾战争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是每天都要换一次这个空气过滤器， 就每天都得做保养，做小保养 啊，对。 啊，这用起来可够烦人的。 嗯，那当然了，而且它的油耗是非常高的。 啊，对，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你平常的应用这么高的油耗，也觉得就是再土豪，你天天不是在加油站，就是在加油站的路上，这个也是一件很没乐趣的事。 嗯，是的。 我们再讲来这个飞行摩托啊，你觉得飞行摩托在整个的应用当中，刚才也说了，这个要比飞行背包它的应用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如果是在民用当中，它可以让普通人来去驾驭吗？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当中可以用得了吗？ 普通人恐怕是很难的。其实呢，这个飞行摩托啊，它的出现时间比直升机也就稍微晚一点， 嗯， 也就是1950年代美国陆军开始搞的实验， 嗯， 是吧？为什么你在星球大战你看到的飞行摩托是那个造型呢？ 对啊， 因为1950年代美国陆军搞的飞行摩托实验体就是这个形状，星球大战是抄的它， 哦，是从那儿来的，还真是有根据的。 啊，当然了。就是前后两个螺旋桨装在一个机体内，中间呢是坐了几名这个士兵， 嗯， 这就是50年代当时美国人搞的实验体， 嗯， 一直到现在它这个飞行摩托外形仍然没有脱离这个框架。 对，我看了网上有这样几种，就是或者是前后各一个螺旋桨， 嗯， 或者是前面俩后面一个，或者前后面俩前面一个， 嗯， 或者是前面两个并排后面两个并排四个， 嗯， 啊，有点这样的情况，就是它那个形状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麻将里面的五筒，有点那个形状，对吧？ 嗯，对，其实就是飞行背包飞行摩托这个东西啊，它的操控原理其实跟直升机是差不多的， 嗯， 只不过呢，这个看着它的飞行高度比较低，以为比较容易， 嗯， 但其实他对这个人的反应速度还有人对空气动力学的理解都是比较高的。 你要驾驶这个东西还要理解空气动力学啊？ 起码你要有点基本原理，知道我为什么能飞吧， 啊， 然后比如说你如果是在一个山区里边开，看着前面有条这个非常深的山谷， 嗯， 你想直接越过去， 嗯， 那你怎么判断你这个飞行摩托能不能越得过去呢？ 嗯， 如果是判断错了，你可能啪直接就摔下去了。 嗯， 就是说在正常飞行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理解这个产品背后的科技力量， 嗯， 但是如果你想超出它有一点这个极限使用的时候，你最好是理解。 嗯，哎，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啊，在飞行员当中，其实直升机的飞行员是一个 特别精巧的活，就是他要把直升机控制好，和你想要把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控制好，你需要付出的这个心力是不一样的。这说法有道理吗？ 这个说法其实是针对的什么呢？就是那种在超低空作战的这个武装直升机。 嗯， 因为它与地面距离非常近，而且呢，往往是它要在这个山谷、树林和建筑物的后面来躲避敌人的搜索，所以呢，它对飞行员反应速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主要的区别就是在这里，就是你要长时间保持一个高度紧张、高度专注的状态， 就有点像那个杂技演员演一个什么走钢丝的状态，不但走钢丝，还有一条腿儿抬起来，头顶上再顶五个碗，然后左手或右手各拿两个铁锤，就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它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你想，如果直升机飞行高度是30米的话，它只要半秒钟就可以摔到地面上。 嗯， 您。就是你有这么一点疏忽，你可能就已经摔掉了。 所以回头说来，这个飞行摩托要是真的能开起来，还不是普通人你随便买一个像现在咱们普通的这个摩托一样。 那当然不行了。我估计啊，就是跟他跟飞行员的训练课程，就是起码你要有个初级飞行员的这个水平。 嗯， 不然的话，这个飞行摩托你要是把它开得高一点，然后呢有人风吹过来，他现在可能这个飞行控制还不能做到完全自动化的程度。 嗯， 这时候你如果是掌握不了的话，你这个就是人朝下，机体在上，然后摔向地面，我们最终恐怕都见不到一个人了。 哎，那你讲起来，这个东西在军队当中，比如说一些巡查作战当中，有什么可以用到的地方吗？ 嗯，飞行摩托呢，我估计也就是在特种作战中啊，因为它的这个飞行高度是比较低的， 嗯， 所以呢有利于渗透，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它是不如现在的这个轻型直升机。 嗯， 因为直升机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安全性、经济性各方面已经非常的平衡。 嗯， 而飞行摩托呢刚出来这样一个新东西，你说它在原理上也不能超越直升机，所以呢恐怕就是在尤其是在经济性和这个安全性两方面， 嗯， 是暂时无法满足要求的。 嗯，但是它对于一些小规模的单兵作战的话，是不是帮助就会很大？例如说他们做一些夜间的突击，遇到什么沼泽地啊，什么沙漠呀，遇到一些这个灌木丛生的地方，然后要从这个地方快速的通过，用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特别好？ 小规模的特种部队有可能，但是真正大规模作战的时候呢，我不可能让一个水平这么高的士兵去搞这个与敌人短兵相接对射的任务，所以飞行员和这个搭载的人员一定是分开的。 哦， 这时候呢，我用直升机会更好一点。 哦，你的意思是说，能够驾驶这摩托的人，还真不是你给他随便上两课，类似于我们路上开汽车这么简单。 对，尤其是军队的人，他飞行高度要求的格外低，而反应速度呢又格外快， 嗯， 所以水平要求是比较高的。 嗯，驾驶各种各样的机器啊，这个其实咱现在看来，比如说你开个车那么简单，但是你要真把这个技术放在一些高精尖的环境当中，例如部队。我了解到部队里边有不少车开得好的人，那水平可是可高了。 嗯，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他们在考驾照的时候，就是那个都用那个大卡车来考， 对， 用大卡车来去倒库，而且那个两根杆子之间会特别特别窄， 因为军队啊， 而且还有一定的速度要求。 嗯，军队里边它有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军车车队要通过一条河，但是这个桥已经被炸了， 嗯， 怎么办呢？ 对， 这个部队又搭上两根铁这个钢轨， 嗯， 让你从桥上开过去。 那个通自梁，哎， 对， 通自钢轨。 但是那个的这个宽度也就20-30厘米，还不如轮胎宽的，所以你只要稍微有一点错，连人带车掉到河里。 嗯， 因此军队开车，这个你是有一点小的疏忽，将来上战场可能要的就是命了。 我看过一个电影，就记录的是当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咱们不是有自己的军车嘛，往过运东西， 嗯， 但是美国的那个飞机就会把路都给它炸坏，白天的时候就会把路炸坏，咱那车只能晚上走嘛， 对，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工兵在前面，一看这路修不了，就赶紧去搭一个钢轨，而且搭钢轨呢，有的时候你那个桩子呀，来不及打的时候， 嗯， 这些可轻可敬的士兵们就站在那儿，用肩膀来去扛着这个钢轨，就让车从上面开过去。 嗯，这种呢，其实也是少数情况。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道路上开的时候，美国飞机突然俯冲下来，用炸弹或者说飞机上那门炮来打你，所以呢，你这个汽车就是左拐右飘，它所以为什么这个早期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军车开的特别野呢？ 嗯， 因为当时部队的士兵就是按照这套要求他训练出来的。 哦，哦，终于找到了一个解释。 没错， 就他们平常练车的时候也得要求在一定的速度当中，你的车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动作。 对，因为你如果速度慢的话，那就等着被人打，所以速度一定是不能减的。 嗯， 其实我们和平时期最考验这个军车驾驶员水平的是在那个那些就入藏的公路上， 嗯， 往往是这个民车驾驶员到了那边他是不敢开的，要找这个过路的军车士兵给他开过去。 嗯，呵，这今儿咱和大家来说关于这路上交通的事儿啊，我们说了一下天上飞的，又说到了地上跑的。我发现最近有关这种新鲜的单兵科技出来的越来越多了。 嗯， 前两天我还看见一个，就是美国人开发的这个机械牛还是叫机械狗啊？ 机械狗， 这机械狗都已经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跨栏了，都可以跳过去了。 嗯，对。 而且在就是一些实验过程当中，它背着很多东西往前走，走走走走走，旁边过来一个大兵，砰，朝他踹一脚，然后这个机械狗踉踉跄跄的倒在旁边，哎，又能够再恢复过来，再走两步。 嗯， 就这个东西，你觉得未来在单兵作战当中用处大吗？ 不大。 啊， 因为这个机械狗啊，它的毛病跟那个单兵飞行背包是一样的， 嗯， 就是油耗太高，使用时间太短。 现在不都用电力的了吗？ 电力使用时间更短，还不如汽油的呢。 哦， 就是美国军队设计这东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山上，山脚下， 嗯， 我的汽车开不上去了，然后把这个大狗卸下来，让它背着几百公斤的东西跟着士兵一块去爬山。 嗯， 就真正说车辆上不去的地方才要用它。 嗯， 如果车辆过得去，那坚决不要用机器狗，因为这东西的故障率、使用时间、载荷比汽车都要低的太多了。 嗯，所以其实在实战当中也是一个考虑成本的事情，成本和效率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其实呢就是实验室里有大批的这个构想和产品，就是因为在这个可靠性、经济性上过不了关，所以不能进入战场。 嗯， 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现在这个新的科技越来越多，但是就在未来十年内战场会变得让我们就是说现在的人完全不认识。 嗯， 这个变化是会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军队正处在一些新装备进真正进入战场的这个前夜。 嗯， 比如说这个机器人， 嗯， 激光武器， 嗯 啊，这些东西一旦进入战场，战场形态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嗯，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大家打仗的时候是要枪对枪，杆对杆啊， 嗯， 这个这样砰砰砰打起来。后来呢，到了这个电子时代，有了雷达之后呢，很多的交锋就是彼此看不到了，这样打来打去。 嗯， 那照你这么说，接下来呢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就是我们可能不见得出发，就在自己的营地当中，大家就互相已经打起来了。 美国无人机部队的操作员现在就是这样的，他们在美国本土居住，每天下了班回家，但是操纵10000多公里的无人机在伊拉克上空巡逻。 哦， 将来如果是由他们直接操控战地机器人的话，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状态了。 对，就是自己连战场真正的战场可能都不用去， 嗯， 就在自己家的办公室，这就完成了一场战争。 对，其实跟打电子游戏差不多。 这个你从好处来讲吧，如果双方都是机器人，也是免了流血牺牲， 嗯， 免了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所碾碎。但是如果你实力悬殊太大的话，就变成了灾难科幻大片，就像是《终结者》当中一样，变成了肉身和机器人来去相对应。这个想一想也是挺恐怖、挺残忍的一件事。 嗯，其实发展到现在啊，就是说除了一些这个非常大的国家之外， 嗯， 其他的小国已经没有实力在军事上与大国对抗了。这个状态呢和这个19世纪还不一样，那时候好歹这个大国他也要派出士兵实打实的跟你作战。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也就是前面这20-30个国家吧，再往后100多国家，他们在军事上完全不具备对抗的实力。 嗯， 就只能说对方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他只要不想占领你，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今儿我们回来跟大家说咱们提到的这些新鲜的单兵科技，虽然说从实战的角度来讲短期内很难去把它付诸现实，因为它的成本啊，包括一些故障率啊、经济性啊，这些东西都要去考虑。但是你回过头来讲，就现在我们用的无人机、一些其他的机器人的技术，这些在很多年前它也是以新鲜科技的方式出现的。 嗯， 只不过它是历经了很多年的发展，去粗取精之后把它应用在战场当中。 对，是的。 所以我就听说啊，听过一句话说得很好，很多军事当中的科技你现在看起来它可能非常的稚嫩，非常的啊，就天方夜谭，但是也许未来它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但是这些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回头又讲来，就是刚才我特别跟你说的那段，我希望这种情况可以变成一个常态的现实，再不要说我们看到的非常悲惨的战争就成为一个绞肉机，很多鲜活的生命就在当中木有了。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许未来就像你说的，大家打一场电子游戏，是不是你也是坐在家里电脑前，我也是坐在家里电脑前，这样就分胜负了，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其实现在往往就是部队他进行作战模拟，如果我模拟打不过，干脆我不要打了。其实这种现在就有的， 哦，就已经在计算机当中进行红军蓝军来咱们模拟一下。 嗯，是的，有的。 哎，这个挺有意思，未来咱们还可以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谢谢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先生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跟大家聊了聊一个人的飞行。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再跟您接着聊。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人民抗。